经理，也可以说是我们欧格斯旗下的销售非常火爆，被称为旗舰款的一款制氧机。并不是所有的制氧机都能定义为旗舰款，定义为旗舰款代表我们这个机器是具有一个非常高的性价比。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把这样一款机器带给所有的北广听众的这些朋友们，所以说我们也代表了我们的一份诚意给到大家。 那我们三个这个主品加正品加起来市场价值5000多元，今天是以一个厂家成本价1480元直接给到大家。 好，1480元三个产品您都拿回家，一个家庭的护理组合。我们是北广购物，我们免费的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啊。还是那句话，好的家用制氧机欧格斯啊，德国的品牌，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即日起微信搜索北广购物，关注我们就有红包拿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打开微信关注北广购物，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是金头巴脑，哈，金头巴脑一个涮锅组合产品呢，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北京的老字号东来顺啊。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呢是东来顺的销售总监魏巍。魏巍你好。 好的，再次跟各位相见，非常非常高兴。百年老字号东来顺，首先秉承的就是材质好，再来一点今天吃到的味道和市面当中绝对是不一样，百年老字号一模一样，为各位推荐 金头巴脑啊。咱先说说今天这个金头巴脑的组合，几袋金头巴脑都是多少斤呢？然后我们多少钱，好不好？ 好的，首先金头巴脑部分当中，一袋是1斤500克，整整的8袋，8斤为各位带到，而且今天还要加赠给各位的是2袋的卤羊杂，整整的10件套。如果说去东来顺当中门店去买的话是612元，而今天在北广购物当中298元，10件套让您全部带回去。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金头巴脑在你们店里是68一袋，然后卤羊杂呢是34一袋， 对， 那就是612。今天咱们价格是298元，价格还是有优势的。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015-5151来订购今天啊东来顺的金头巴脑呢。我跟微微接着给大家来说哈。这个提起金头巴脑啊，它应该算是关东菜， 对， 啊，就是说有的人说是东北菜，有的人说的是山东菜，后来就统称成干脆就叫关东菜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 其实你关东菜啊，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汉族的，蒙族的， 满族的， 满族的，朝鲜族的，它把这一个地区的很多个民族的菜都放到一起了，做一个混合和一个再加工。为什么关东人喜欢吃这个金头巴脑啊？什么叫金头巴脑？它就是牛肉里边又带筋的那一部分， 对， 有的还带点皮的那个部分，平时您很难嚼得动，您很难炖得烂的那一部分，把它拿出来做一个 大炖菜， 哎，通过一个他们独特一种加工方式，让你吃到嘴里很 Q 弹，不仅能咬得动咬得烂，而且味道极佳，这么一个金头巴脑。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的金头巴脑当中包括的什么牛腩筋啊，牛心啊，牛杂筋啊，牛心管啊，而且我告诉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在担心说今天市面当中吃的金头巴脑，要不然说老人嚼不动，要不然说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就葫芦棍咽下去了，今天咱们的是怎么呢？是文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以上，我们不是高压锅压的，如果高压锅压的话你会觉得没有任何的嚼劲，我是文火慢慢熬的，所以说既有嚼劲而且还特别特别的酥烂。 那，我看里边是里边有牛杂筋，牛筋头， 对， 牛板筋，牛腩筋， 对 啊，这都是一般炖不烂的东西。 对， 但是呢，这东西确实好吃。 对，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尤其是男性朋友，这个下酒菜喜欢它，管它叫什么？管它叫活肉。活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运动量非常的大。再来一点的话，有嚼劲儿， 有嚼头。 再来一点的话，吃着特别特别的，就是那叫什么爽的那种感觉。嗯、 对。金头巴脑，咱现在在北京有很多这个店面都在做这个金头巴脑， 对 哈。但是今天咱们推荐可是东来顺的金头巴脑， 没错， 百年老字号。 嗯， 首先做到就是放心， 对， 第二个就是好味道，有他们秘制浓汤、 嗯、 金头巴脑、嗯。 对，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们今天的秘制浓汤是不外传的，这是私家的配方。为什么说是私家的配方？首先第一点，它是几十味的中草药是在里面，像什么白芷啊，什么枸杞呀、啊 嗯， 什么茴香啊、 嗯， 这些都是加入到里面，滋补的效果特别的棒。 嗯， 再来一点的话，我们说这个味道当中，每一锅每一口当中都是有老汤的。今天打回家，这个你拿回家之后呢，袋包装里面是有汤的。 嗯， 然后你直接倒到锅里面，然后加热之后，水开了、 嗯， 咱就可以吃了。 啊、 哦，你再放上这个什么菜也好啊，面也好啊，米饭也好啊，都可以啊。 等于它已经是半成品了。 对。 啊，拿到家里边开了之后，倒到锅里边，加一点、加点水也行，不加也行。 对，不加也行。 啊、不加也行、 嗯， 直接就可以吃了。 对。 啊，不错不错，很方便。今天一共是八袋，一袋是一斤，这一袋正在我手里边拿着哈，写的这个东来顺中华老字号，您、 嗯、 看是始建于1903年。 对， 另外右下角写的是清真， 对， 等于这个产品也是通过清真认证的。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全部都是保证清真食品，您、嗯、是这个阿红屠宰的方式为各位带到， 嗯、 包括到今天，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忌口的话，都不用任何担心。 嗯， 而且再来强调一点，今天食品配料表当中你看到了，除了各种金之外呢，就是食用盐、食用水和盐，还有我们这个香辛料。 嗯、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其中。 嗯，好，八袋每袋一斤啊，一共是八袋，再加上两袋这个东来顺的卤羊杂，今天一共是298元。 对、嗯， 咱们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这个东来顺的金头巴脑。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好东西我们要说追溯它的好食材、 嗯、 啊，这个金头巴脑牛筋呐、啊、牛板筋呐、啊 嗯， 它都是从哪儿来的？ 首先第一点，产地的部分当中，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是来自于我们东来顺百年老字号，应该说寻觅了多少年才能够寻觅这么一个家地。 嗯， 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可以说是亚洲的第一大草原，它保存的这个草场非常非常的完整。 嗯、 再来一点，今天选择这个牛种，我们叫做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当中的黄牛。 黄牛， 对， 啊、 黄牛当中的公牛。牛，也就是说奸牛，而今天公牛的部分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择一岁的公牛， 嗯， 够鲜够嫩的那个年纪才是可以的。而且今天其实在整个的牛身上当中的部位，我们是也有苛刻的要求的， 嗯， 牛下腹部当中的肉我们是不选的， 哦， 啊，我们只选就是牛后腿部分当中， 嗯， 牛整个的腱子部分当中的这个当中的这个牛腩筋、牛大筋呢、啊，啊， 嗯，对于牛种养殖的地方，再加上牛身上选材的部位，都是苛刻的要求。 没错 啊，所以这才产生了东来顺的金头巴脑、 嗯。 我是在想啊，东来顺是一个百年老店， 嗯， 一个店面如果做一个产品，要不然就不做， 对， 要做就做到好。 百年老字号尤其如此 啊，不敢说是世界上第一，不敢说最好，但一定是做到在东来顺老师傅的眼里，这东西可以拿得出手。 嗯 啊，咱们消费者拿到家里边吃的味道好， 对， 这才敢推出这个产品。 没错， 你像东来顺最早，他可是从粥铺发的家， 对， 从粥铺起身，后来变成这个卖这个羊肉片啊， 羊肉铺子，嗯 啊，然后再到这个羊肉锅涮锅、 嗯， 现在又推出这个金头巴脑， 嗯、 一代一代下来。一定是有东来顺的质量保证。 没错，而且说句老实话、嗯、一直以来其实在前清时期，包括到好我们还扎大长辫的这个时期，很多的达官贵人就非常非常喜欢、 嗯、 到现在很多的外国友人啊，包括很多来到这个北京来旅游的朋友啊、 嗯、 一定要排着大长队吃的是什么，就是东来顺，吃的就是这个味儿。 嗯，吃的就是这个味儿、嗯、吃的就是这个品牌、嗯、东来顺的金头巴脑啊，一共是八袋，每袋里边是500克，就一斤， 对， 开袋即食， 对， 但是冷着吃不太好，你爱加加热哈、 啊。没错， 这冷着你也能吃，它也是属于半成品， 对、嗯， 也没问题。 煮里面、 啊，电磁炉里面一加热，倒上一点点水，别倒太多、 嗯、 啊。这个金头巴脑端上来，哎呀，配上米饭也好啊， 嗯、 配上馒头也行啊， 对， 香。 就是、 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这个汤呢、它可以多熬一会儿，多熬一会儿它那个汤就会更加的浓稠。 嗯， 然后当你筷子一夹那个牛杂筋牛腩筋的时候，那个心管的时候轻轻筷子一夹， 嗯， 它就已经做到碎了，就做到烂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再来一点碗大米饭浇上那个汤，哎呀那个鲜呐、啊。 味道不错，天气越来越凉，确实又到了吃锅的时候啊。吃锅不仅是有气氛，同时味道还好。 对， 您平时可能就吃半碗米饭， 嗯， 这是你整个这个筋头巴脑锅，一碗米饭挡不住， 哈哈， 胃口又大开。 对， 一共是八袋筋头巴脑， 嗯， 再加上 八斤。 八袋一共是八斤， 对、 再加上两袋这个卤羊杂， 对， 这个羊杂介绍一下啊。 我们今天这个羊杂呢，首先是羊身上的极大宝，羊心、羊肝、羊肚、羊肺、而且今天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钻石级别的杜伯羊，都是四到六个月羔羊。首先羊膻味很弱，再来一点入口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Q 弹，然后它不会说那个嚼不烂的这种状况。而且这个卤羊杂呢，你可以做个羊杂汤，你可以凉拌一下，用水白水焯一下，然后凉拌，然后用这个油干煸一下，也是非常棒的。 吃法很多， 对 啊，这个羊杂也是东来顺的羊杂， 对。 这个组合筋头巴脑在你们那儿卖多少钱一袋？ 68块钱一袋， 68一袋， 对 啊。羊杂呢？ 34块钱一袋，整个组合的话612元， 612。那今天咱们北广价格是多少钱？ 298元， 298啊。298元，东来顺的筋头巴脑这产品组合一共是10种， 对 啊，八袋这个筋头巴脑， 对。 然后两袋羊杂， 对， 送货上门， 没错。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东来顺百年老字号的市场销售经理薇薇，在这里承诺给各位，您带回去的每一袋的筋头巴脑都是清真食品，经过了阿轰的屠宰，最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和东来顺百年老字号的名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听广播买东西请放心， 我是陈立新，来自北京东来。 我是武昌市龙凤山镇负责人刘伟华。 小琴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刘妍妍。 我是海燕堂市场部经理杨胜。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武昌林乐长燕租香红阳友谊。 我是格亚牛奶的品牌经理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我是大洋，我们从不承诺最低的价格，但我们承诺用心去挑选优质的产品。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筋头巴脑是现在更多咱们消费者选择的一道菜、啊，它从最早的对这个牛板筋、牛筋啊，或者带筋带皮的肉的一个统称，现在筋头巴脑已经成一道菜名了。 没错 啊，原来说筋头巴脑，那就是说的是这些个东西，食材跟配料，但是现在一提筋头巴脑。啊，哪儿吃去啊？它这已经成一道菜了。 嗯 啊，东来顺这次推出的筋头巴脑，味道吃起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下饭。 没错，而且我说句老实话的话，其实现在市面当中你吃到很多的筋头巴脑，为什么说它这个效果会参差不齐？首先在选材上，现在很多这个牛呢都是电鸡。就是这样子、 电击， 你吃到这个牛当中呢，它的血水完全没有排出它的体外，它都在体内积存当中，而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清真阿訇屠宰的方式，血水放完了，然后排酸的处理做好了，多余的水分出去了，所以说吃到的口感才会是没有血腥味儿，然后吃到的口感才会那么鲜那么的嫩，再来一点，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点味道，为什么要吃东来顺？吃的就是这个味儿，它有老师傅的汤料在里面，这种老师的汤料我们是现在包括东来顺自己的人，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只有传承的弟子才能够知道 商业机密， 对、 啊， 它是几十味的中草药，老师傅秘制的配方，而且各位可以放心，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带汤的，它都是由老汤不断不断一锅一锅一锅翻新过来的，所以说你吃到都是有老汤的味道的。 是， 再来一点的话，它是文火慢慢的熬制 啊， 8个小时之久。你想想的话，这个满熬到8个小时的时候，那个筋头它是已经成了什么状态，完全不用担心说嚼不烂嚼不碎囫囵个咽下去这些烦恼。 是，这个筋头巴脑最难的呀，就是把这个筋头巴脑给它 炖烂， 对 啊，吃着味道，同时要入味儿，炖烂入味儿，这是最难的。 嗯， 很多人这个在市面上有专门挑那个牛板筋和牛筋去买的， 嗯、 有， 对， 但你回家做出那个感觉啊，总是觉得差在哪儿。 嗯， 第一个从食材本身上哈、啊，有很多这个牛板筋或者说啊牛筋也好。它经过冷冻的时间比较长， 对， 因为大家一般吃都是牛肉、牛羊肉， 嗯， 很少吃筋， 对， 它那个东西剩下来之后啊，它长时间的冷冻卖不出去，所以您在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牛板筋呀、啊、牛筋呀、啊 嗯， 如果您回家发现 发 怎么 发暗， 发灰发暗，第二个它不烂乎， 对， 跟它冻的时间长也有关系，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说句、啊、就像羊肉的话，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它有很重的羊膻味儿， 嗯， 而牛肉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它有很重的这个土腥味儿， 嗯， 就那种土腥味儿的话，其实跟它的选材、跟它的这个储存的方式都是有很大的 都有关系。 对， 所以这次咱们做的这个东来顺的京东巴脑啊，给您送货上门的一定是新鲜的批次， 对，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是整整八个月的时间，嗯， 它呀不是说这个您在商场里面买那个速冻的， 嗯 啊，从大冰柜里面拿着回家，您再解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半成品了。 对 啊，它已经通过八个小时的熬制，把这个京东巴脑给它熬制的很 Q 弹， 嗯 啊，很烂啊。 对， 可以说是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不是那种冷冻的， 嗯， 它怎么会不烂乎呢？ 嗯， 对吧？这个您可以放心，它肯定不是常人几年的，不会。第二个。它是清真认证， 对， 这个清真认证啊，拿到这个标志挺难的。 对，我们说到其实东来顺，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出名的话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清真名店， 嗯， 所以说今天我们保证的东来顺当中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清真食品， 嗯， 你有这个宗教信仰也好，你有这个忌口也好，今天都不用任何的担心， 嗯， 再来一点的话，你吃到所有的食材当中都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嗯， 不像现在市面当中你买的大多数的这种包装的食品的话，有很一下到锅里面有很重的防腐剂的味道，可能说把肉味把鲜味已经盖过去了，这个不用担心。今天我们全部都是抽真空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 对，真空处理的方式， 嗯、 而且是老汤，秘制老汤， 没错。 东来顺的品牌咱们要值得相信的，百年老字号。 嗯、 市面上你买的牛板筋、牛筋啊，有很多，咱不说了啊，有一些吧，个别的不良商家可是拿各种化学原料给你泡的， 对， 他为了防止变坏呀、啊、变腐质啊，帮你加了很多的东西。 嗯嗯， 但是今天东来顺的品牌，我相信绝对不会。 没错， 百年老店， 对， 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有选择的，跟东来顺来一起合作做的这个京东巴脑，推荐给大家哈。 对， 清真那就是安全，就是放心， 对， 干净， 没错。 阿红屠宰排酸啊，这些个过程都经历了，吃到口里没有问题，口味还是很好的啊，入口即化。八袋，每一袋在你们那儿卖是100克，一斤是多少钱？ 一斤的话是68块钱。 68， 对， 八袋，今天再加上两袋 卤羊杂。 卤 羊 杂 市面当中一袋的价格呢是34块钱，整个组合的话是612元、 嗯。 而且今天这些612的话，都是袋包装出售的这个价格。 嗯， 北广购当中是298元。 298，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为大家推荐是东来顺的金头巴脑、 嗯、 我觉得这个伟大的劳动人民啊，总是善于去发明去创造 美食啊， 放对，没错，去创造美食。你像很多的食材啊，往往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要的， 对， 扔掉，国外根本就不吃这个东西，但是咱们我们国内呢，通过我们的中式的这种餐饮的烹调，让它变成了一道名菜， 嗯、 味道还很好。 对、嗯， 你比如说，就拿这个牛筋呐、啊 嗯， 然后 牛 板筋呐、 啊， 牛 腩 筋 啊， 哎，来这些来说，可能一般人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咬得烂， 嗯、 很难咬得动，甚至拿刀切都切不动。 对、嗯， 但是我们这儿就给它做成一道名菜，筋头巴脑。 没错，但是我再来强调一点的话，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认为说，这个筋头巴脑它是不是一些边角余料？但是我们今天全部在东来顺的这个养殖基地，也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话，我们的选材非常非常考究，我们只选取那一个部分当中、 嗯、 后腿肉和整个的牛腱子肉的那个部分当中的那段、 嗯、 什么牛心管啊、牛杂筋之类的，其他地方的我们不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品质最好的 东来顺自己的养殖基地、 嗯、 啊，自己的加工工厂， 对 啊，这个除了牛肉部分哈、啊，剩下的牛筋。牛板筋咱们把它留到一起， 嗯， 通过东来顺的加工工艺给它做成筋头巴脑这一个组合， 对， 带给大家， 嗯， 发现诶 味道还真不错， 没错， 而且呢又有人好这口、这个牛筋牛板吃起来，第一它有嚼头， 对 啊，第二个它入味之后啊，哎，真是你跟你吃牛肉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其实说句老实话，牛肉的话，很多的朋友的话会觉得牛肉的话可能比较怎么讲，就是有点没嚼劲、然后之后有点发老或者发柴的那种感觉，或者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特别容易塞牙的这种感觉。 所以一般牛肉你看怎么做、其实牛肉的做法国外就是煎牛排， 对， 国内基本就是酱牛肉， 嗯， 因为你其他方法吧很难给它炖烂、然后味道呢总结哪差一点， 对 啊，其他肉牛肉基本就是酱牛肉酱牛肉酱牛肉， 嗯， 但是这个筋头巴脑这个吃法拿回家里边吃法是不是也比较多了？ 对，其实我们说句老实话的话，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筋头巴脑火锅，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筋头巴脑火锅，首先它的味道是东来顺老师傅秘制的汤料，而且今天所有的食材你不用担心你嚼不烂。再来一点的话，这个筋头巴脑你一定要和涮菜配合在一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说冬天滋补要吃什么，牛肉和萝卜在一起，萝卜的话呢叫做冬天当中的这个小人参，你炖在一起慢慢的炖，然后之后进入到那个萝卜的当中这个味儿的话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像涮面、像这个泡大米饭、很多小朋友都现在特别特别的挑食，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是我说到了有肉的香气还有米饭的香气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话，那绝对是上乘美食、 秘制浓汤啊，这个也是东南顺他们独家秘制的这个浓汤， 对， 熬制不是压制啊，是熬制出来的， 对对， 筋头巴脑啊，这跟你高压锅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可是熬制八个小时以上，不一样的哈。好了，这筋头巴脑咱们就介绍到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好味道啊，您还得自己尝过才知道， 没错 啊。咱们再来说这个产品还有两袋卤羊杂， 对， 这个羊是也是你们的杜伯羊， 对，钻石级别的杜伯羊，四到六个月的羔羊，够鲜够嫩，不老不柴，没有羊膻味儿。 杜伯羊的卤羊杂，这个卤羊杂吃法啊， 卤羊杂的吃法也非常简单。首先第一点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做羊杂汤，包括用白水焯一下，你凉拌一下做个凉菜也可以，或者是用油煸一下做一个羊杂的下酒菜也是非常的棒。 两袋卤羊杂带给大家，羊汤也行，下酒菜也可以， 对， 没有问题，随便您怎么吃，也是东来顺的品牌， 没错、 这个组合一共是八袋筋头巴脑， 对， 每一袋是一斤的，是八斤，再加上两袋的卤羊杂，每一袋是200克， 对， 加一起是10袋。市场价值多少钱？今天我们价格多少钱？ 市场价格的话是612元，今天在北广购物当中也是打破了我们东来顺的一个底线，298元为各位带到， 298元。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吃涮锅的季节了哈，不仅您可以尝尝东来顺的羊肉片，东来顺的 羊 蝎 子， 今天我们再给您推荐东来顺的筋头巴脑，您也可以来尝试尝试。 没错， 我觉得您就有三个产品可以一起订， 对， 400-015-5151，三份您都尝一尝，全都是来自于东来顺的 百年老字号。 百年老字号，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筋头巴脑啊。另外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体验中心，在我们建外大街14号1层东侧有我们的实体店，您也可以到实体店里面您看一看这个产品啊，东来顺的筋头巴脑，现场下单也是可以的，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时间。再说今天推荐的是东来顺的筋头巴脑，八袋啊，筋头巴脑每袋500克，两袋卤羊杂每袋200克，一共是10件，市场价值是612，今天我们北广的推荐价格是298元。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筋头巴脑来自于东来顺的品牌，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号外号外，11月7号到11月11号之间，通过400-015-5151在线订购，每单最高立减11元，同时赠送价值300元的口腔健康检查券，名额有限，先打先得。 订购热线400-015-5151。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